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直到林峰从自己头顶上翻过去，唐三都没有动。面对能力未知的对手，以不变应万变是最好的选择。如果是获得第一魂环之前，或许唐三还不会这么拖大，但自从获得第一魂环之后，他的速度、力量、反应各方面能力都有了质的飞跃。凌风在空中变换身形，要的就是一个突然性。眼看着唐三不过是一个一二年级的学员，他心中多少也有点轻视，准备一击制胜，直接逼迫小舞出手。但是就当他双掌下切合拢，即将击中唐三脖子的时候，唐三动了，一记凤点头正好闪过凌风的双手。随着上身潜伏，唐三的右腿像是折断了一般，猛地向背后甩起。整个过程之中，他根本没有回头去看，静如处子，动若脱兔。唐三将这一点演绎到了完美的境界，瞬间爆发的速度连两方观战的众人都没有几个能看清楚的。唐三的脚后跟亲密地接触在了凌风的下巴上，于是凌风在空中做出第三个空翻动作，而且还是连续后空翻，砰的一声重重地摔出数米之外，步了柳龙的后尘，直接昏厥。他的下巴已经被唐三踢得脱臼了，这还是唐三没有催动内力的情况下，否则这一脚至少能将他的下巴踢碎。如意倒折单飞腿是武术中的基本腿法，配合唐三敏锐的感觉，就在这一瞬间达到了秒杀对手的效果。萧老大一方的高年级学员们几乎同时瞪大了眼睛，他们根本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是事实。凌峰在他们这群人中实力仅次于萧老大，可面对那看上去只有一二年级的学员，甚至连自己最擅长的攻击都没有来得及发出，就已经被一击踢昏。 可恶，难道要变天了？现在的小子辈怎么都这么厉害？ 下一个。 怎么样，小老大，服不服气？我们唐三可连魂力都没用呢，我看你们还是认输得了，省得受皮肉之苦。 萧老大阴沉着脸走了出来，连败两场，他已经到了不得不出场的时候。他自问本方之中除了自己也没有再比凌峰强的了，低落的士气如果不能及时挽回，剩余的决斗也不用再打了，只有以灵力手段击败眼前的这个小子，再把小舞打败才能挽回面子。萧老大冷冷地看着唐三，此刻他脸上轻蔑和不屑都已经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凝重。 萧晨宇，六年级学员，武魂狼，十一级一环战魂师。唐三，一年级攻读生，武魂蓝银草，十一级一环气魂师。 你刚才说你多少级？ 十一级一环气魂师。 一边说着，淡淡的白光从唐三身上亮了起来，抬起右手，悠悠蓝银草从掌心中生长而出，随着他的右手挥出，蓝银草在脚下飘散，一圈明亮的黄色魂环从唐三脚下升起，盘旋在他身体周围上下律动。黄色魂环的出现就像是重重地抽了那些高年级学员的嘴巴，大笑立刻变得凝固，有几个甚至还大张着嘴看着唐三，就像是看着怪物一样。萧晨宇倒吸一口凉气， 百年魂环，这怎么可能啊？ 白色代表十年魂环，黄色代表的就是百年魂环，相差一个级别的魂环，在双方魂力同等级的条件下起到的作用将是决定性的。唐三身上魂环的出现可以说颠覆了这些学员对武魂的认识。一年级代表只有六岁到七岁的年纪，一年级就修炼到魂师境界，这在整个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，更何况他的武魂还是被称为废武魂的蓝银草。 老大废了他，不 是一个蓝烟草，火花厉害点又有什么？ 笨蛋，闭嘴！不过是一个蓝烟草，蓝烟草是废武魂没错，但是到了魂师境界的蓝烟草就有点不一样了，而且他身上还是一个百年魂环，这根本不可能是他自己获得的。既然有人能够帮他获得一个百年魂环，并且帮助他修炼到了魂师境界，那么眼前这个一年级的小子背后会有多大的势力？ 萧晨宇的父亲就是诺丁城的城主，否则他也不会在学院里如此嚣张了，连老师都很少去管他。从小就看着父亲在官场上的种种行为，他多少也沾染了几分官场气息，所以首先就想到了唐三的出身。他的父亲曾经千叮咛万嘱咐，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大家族是绝对得罪不得的，他们甚至比帝国皇室还要恐怖。皇室还会顾及面子问题，但那些大家族却根本不需要，惹怒了他们带来的就是灭顶之灾。 你真的是共毒生？ 唐三淡淡地点了点头，开启魂环之后，那种全身充满了力量的感觉令他有些热血沸腾。他现在也想找个对手好好较量一番，看看质变之后自己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。 动手吧。 如果说凌风的扑击是灵巧，那么萧晨宇的扑击就是爆炸性的霸道。拥有一个魂环之后，他的力量根本不是王胜所能相比的。哪怕王胜的武魂是兽中之王，在武魂等级跨阶的情况下也远远逊色于萧晨宇。面对萧晨宇的扑击，唐三就不像对凌风那么悠闲了。拥有了一个魂环和没有魂环绝对是两个概念。萧晨宇的身体刚扑出来，从身上透出的魂力就已经笼罩了唐三身体周围三平方米的范围，这是绝对力量的扑击，根本就没有任何技巧，要的就是硬碰硬。虽然力量并不是唐门弟子的擅长，但唐三现在也想看看自己的玄天功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。当下工具双掌在胸前缓缓推出，迎向了萧晨宇的狼爪。萧晨宇的属下们此时脸上都已经流露出了胜利的笑容。百年魂环又如何？这个笨蛋用自己的手与萧老大的狼爪去碰，那简直就是找死。他们可是亲眼看到萧晨宇在武魂附体后凭借双爪之力抓碎石块。萧晨宇的手要比唐三大了很多，他心中其实在犹豫要不要利用自己的爪力，他相信凭借自己的爪力一定能够捏碎唐三的手掌，这场比试也就算是结束了。可那样做了，他背后的人会不会……呼吸的速度何等之快，还没等萧晨宇想清楚，他的双爪就与唐三的双掌碰在了一起。砰的一声闷响，青与白两色光芒同时亮了起来，一圈气劲爆发产生的气流吹拂的周围观战众人脚下不稳。唐三双脚纹丝不动，萧晨宇却是上身一晃，被震得向后跌退。几乎是下意识的，萧晨宇的狼爪已经抓向了唐三的手。魂力上输给对方，令惊怒交加的他已经忘记了顾忌。但是令萧晨宇更加吃惊的事情发生了，当他的狼爪抓上唐三的双手时，清晰地感觉到唐三的双手坚硬如铁，无论自己如何用力都无法内收分毫。紧接着唐三双手一分，硬生生地从萧晨宇的狼爪中抽了出来，反手捏住他的手腕，不让他就那样被震退，双手向后一带，身形前倾，右肩直接撞在了萧晨宇的小腹上。萧晨宇偌大的身体就那么被撞得直接飞了起来，足足摔出三米之外。萧晨宇的手下们刚准备叫好，就看到自己的老大摔了出来。这次他们看唐三的眼神算是彻底的变了，这小子还是人吗？莹润的玉色缓缓从唐三双手褪去，试出自己的玄天功内力应该高于对手的十一级魂力，唐三淡淡地说道： 我还有事，没功夫和你玩了，就这样结束吧。蓝烟草缠绕。 唐三的一撞并没有用全力，再加上萧晨宇有兽武魂附体，防御力相当不错，并没有受什么伤。 他刚刚从地上弹身而起时，正好听到了唐三的这句话，十余根粗大的蓝银草毫无预兆地从他脚下突然涌起，盘旋而上。没等萧晨宇反应过来，就已经死死地被缠住了自己的双腿。 这是什么？ 你不用试了，你不可能挣脱的。我的第一魂环是曼陀罗蛇，所以我的蓝银草有了曼陀罗蛇的坚韧，当然也有了曼陀罗蛇的一点毒性。如果你觉得还有再战之力的话，我不会介意让你品尝一下曼陀罗蛇毒的味道。哦，顺便说一下，我不会解毒。 又是十余根蓝银草在唐三背后冒起，草叶悬浮在他背后，就像是十余条曼陀罗蛇准备择人而噬一般。恐惧的情绪开始出现在这些高年级学员身上，萧老大的那些手下几乎是不受控制的快速后退。曼陀罗蛇他们就算没见过，也绝对听说过，谁愿意和这种恐怖的蛇毒打交道？萧晨宇尽管是学员中的老大，但他毕竟也只有12岁，同样也会有孩子的恐惧，一时间已经完全乱了方寸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